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岁月号3月31号到达了木浦港。岁月号是由于朴槿惠及其一伙的妨碍活动而沉没于海底长达3年之久的。4月2号有很多各阶层居民悼念遇难者，并表示要求早日搜寻其余死尸，彻底查明惨祸真相。另外，就岁月号到达木浦港一事，共同民主党、国民党、正义党发言人强调说，调查要公开进行，而全体调查委员会要进行迅速而彻底的调查。